我的上帝是掩护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盾牌，拯救我的力量，是保护我的要塞。祂是我的救主，救我脱离强暴。上帝啊，我软弱无助，求你快点来。你是我的帮助，我的拯救者。上主啊，求你快点来帮助我。你拯救卑微的人，敌视并且贬低高傲的人。你以不变的爱带领你所拯救的子民，你以大能引导他们到你的圣地。你的话使快要跌倒的人得到鼓励，使无力的膝头坚强。求你从高天伸出救援的手拯救我，将我由深水之中拉出来，救我脱离外来的强敌。上帝打倒骄傲的人，拯救谦卑的人。上主亲近灰心丧志的人，祂拯救心灵被压碎的人。上帝拯救穷人脱离死亡，祂拯救贫乏人脱离欺压。祂怜悯软弱贫寒的人，祂拯救穷苦人的生命，祂拯救穷苦人脱离困境，使他们的家族如羊群繁盛。 因为所谓上帝的愚拙总胜过人的智慧，所谓上帝的软弱亦都胜过人的坚强。上帝偏要拣选世人所认为是愚拙的，来使到聪明人羞愧。上帝拣选世人所认为是软弱的，来使到坚强的人羞愧。上主回答我，你只要有我的恩典就够了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你软弱的时候显得最刚强。因此我特别喜欢夸耀我的软弱，好使我觉得基督的能力在这里保护我。为了基督的缘故，我乐意忍受软弱、武慢、困苦、艰难和迫害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。你们要依靠主的大能力作坚强的人，主是信实的，祂会使你们坚强，使你们不受那个邪恶者的侵害。上帝说，在接纳的时刻，我垂听你，在拯救的日子，我帮助你。留心听，现在 就是接纳上帝恩惠的时刻，今日就是上帝拯救的日子。我是至上神圣的上帝，我永远存在，我住在至高神圣的地方，但亦都住在痛悔和谦卑的人当中。我使谦卑的人恢复信心，使痛悔的人获得希望。不需要怕，我与你同在，我是你的上帝，你还怕什么？我要使你坚强，要帮助你，我要保护你，要拯救你。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要勇敢，我已经胜过了世界。